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雅霍，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立法院下周二开议，民进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李俊毅今天指出，时间紧迫，不会表列优先法案，但是总预算案以及军购特别条例一定处理。国民党团总召集人柯民宗、曾民宗强调，以拼经济法案优先，强力反对中共代理人修法。李俊毅指出，这会期时间非常赶，能讨论多少法案也没把握，而且还没开党团会议，所以优先法案还不确定，但总预算案以及新式战机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一定处理，至于其他法案不会特别表列，就看着办。曾明宗说，希望先处理拼经济法案。此外，军工教年金改革有些大法官宣告违宪的部分，希望可以提出修法。至于中共代理人修法违反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也让在大陆就学就业的年轻朋友陷入险境，完全就是选战操作，国民党团强力反对。时代力量党团公布的优先法案包括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明定民选公职人员任期内若登记为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应主动辞职，禁止代职参选。另外还将提出房屋税条例修法，增订囤屋税。亲民党团指出，除了审查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之外，另将尽速推动几项民生经济法案三读通过。2020总统大选，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台北市长柯文哲以及前立法院长王金平动向备受关注。郭台铭今天亲送月饼给王金平，王金平会后受访时说，绝对不当副手。假设郭台铭参选总统，自己会是什么角色？王金平说，郭台铭要不要参选都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媒体问到郭柯王整合算不算成功，王金平说，很难评分，雾里看花，花不一定是花。王金平指出，郭柯王三人的关系自然发展，没有刻意怎么样，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特别的共同目标，如果有的话，就是怎么能让台湾更好。至于自己下一步规划是不是已经想好，王金平说，一切顺着因缘走，情势怎么变化谁也不知道。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还没宣布参选2020总统，周刊网报道，郭台铭近期一连串准备参选的动作，其实真正目标是国民党主席。郭台铭办公室回应，郭台铭一直在想的都是为台湾好，捍卫中华民国的方式很多，不需要为我们指派这些跟台湾未来无关的职位，这种只想到蓝绿和政治分赃的旧思维真的需要好好改变。镜周刊今天报道，总统府为了解决特勤体系多头马车的乱象，规划裁撤侍卫室，并且成立密勤局，特勤人员直接隶属总统府。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强调，从未听闻，目前没有讨论，一切尊重安全单位的专业评估。俗称 Uber 条款的汽车运输业管理规则103-1条，6月6号公告修正，原定4个月缓冲期，好让 Uber 司机还有租赁车转型，10月6号正式执法。但是全台12000名代雇驾驶，目前只有大约2000人取得了职业登记。交通部决定延长缓冲期，但是计程车业者不满，今天号召了1000辆计程车到行政院周边慢速行驶抗议，要求 Uber 条款执法日不得延期。 交通部次长王国才指出，了解计程车司机的诉求，也会尽快缩短缓冲期。内政部初步规划增加25场次的考试，其中17场预计9月底前办完，可以容纳10000名驾驶考试。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6点，来到10790点，成交金额1191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07点，2159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5点，2048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1点，300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14点，跌幅1.15%，985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03点，涨幅1.51%，27086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4点，涨幅1.08%，3189点。今天全台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午后将以南地区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多玛丽卡，随着年龄增长，皱纹斑点越来越多。守灵机的你，今天也好好保养了吗？让我们来听听朵茉莉蔻的爱用者孙翠凤老师怎么说。 你也跟我同款，有好好保养无？无论几岁，不管老无闲，每一天早，上重要的功课就是 来自日本熊本抗老品牌朵茉莉蔻，全系列8瓶都能淡化细纹。 你买要开始用哦， 专柜等级抗老保养品朵茉莉蔻，运费198元即可体验全系列3日试用套组，100%日本品质，立即来电申请试用，0800-866-866， 0800-866-866。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净，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人海中就只看见你，问了那个他。 蔡明友《变心计》演唱会，9月28，台北 Lexi 全面独占你的心，详情请上宽宏售票系统。和乐音乐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蔡明佑。 这辈子我只属于你，所以就算风吹雨淋，我也陪你度过。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 迷雾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飞的花雨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欢迎来到今天呢9月11号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那今天呢，因为玛丽一样有电视的录影，所以没有办法来到现场。不过今天的现场呢，我不是有一个人陪我，今天有三个人陪伴我。而现在就让我们马上掌声欢迎 MFM。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MFM。 我是嘉豪， 我是祖思， 我是 AJ。 嘉豪、祖思、AJ， hey, hello, 三个人 ，MFM 来自于澳门。然后呢，其实澳门的机场缩写就是 MFM， 对， 是 没错。 每次要找的时候，我真的是找不到，因为我可能想马靠，可 联想不起来， 对 ，M 开头， 对对对对，可是完全真是找不到这样子。好，那 MFM 同时也是代表你们的性别是两个男生、一个女生， 对，男对男。 所以你们有固定的那个介绍方式吗？就是每次一定要嘉豪先，然后 年长嘉豪 中间。 好、oh. 年长、 欸、有一次很好笑哦、我们去一个香港的电视台录影哦、有一次就那边导演就要就平常我们都现在这样做两个男生在旁边女生中间嘛、有一次导演就说那 AJ 你男生坐中间这次换一下座位、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们就介绍自己咯、然后平常是我嘉豪然后左边就祖思在左边就 AJ 嘛、然后一次就我说大家好我是嘉豪然后 AJ 坐中间他就说大家好我是祖思这样 习惯了 然后我就大家 太夸张了 因为那个打招呼的那个顺序 太习惯了， 但是祖思也不是你讲的啊，就是那个 就我记住那个 真的 那句话就是一定要是这样说的，我觉得 那祖思听到就自己的介绍词被讲完以后，你不是愣在那里吗？你 就 说 我 是 AJ， 我是 AJ， 就重录了， 我也是祖思， 我也是祖思。 好，今天呢，那个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带来你们的首张的国语大碟，然后这张大碟呢、就叫做《现实动态》。 对， 我想要先问一下，你们现在手机、我知道嘉豪手机在你身上，所以没问题。祖思跟 AJ 手机都在吗？ 在。 让我现在来 check 一下你们的现实动态。 好，马上打开给你看。 对对对对对， 应该我最多吧？今天 我来 看看。还有另外一只的，Josie 有点有点玄机哦。好，我来看一下嘉豪的现实。现在都很多，我们分享完你可能都要结束了，你知道吗？好，第一个是谢谢容祖儿，让我们很惊喜很感动。祖师 AJ 拜，等一下， 你们的记者会是刚刚而已吗？ 昨天 哦，所以这个还很新这样子。哎呦，好好好，因为昨天呢，这个办记者会的时候，然后有包括像容祖儿啊，然后 周慧敏啊， 对，周慧敏、吴宗宪， 对，宪哥 用 video 来跟你们就是说加油打气这样子。哎、欸，为什么你的 IG 就是你的现实动态会定在这里啊？我不按它就不会往下走啊？还是它宕机了？ 应该宕机也有了，在走了。 好，然后昨天的记者会呢，哦，是焦哥，好，所以那个嘉豪，对，嘉豪分享了很多他们这个记者会上面的讯息，然后也有很多从 MFM Official IG 上面的，哎、欸，又有人一直在提及你，哎，好，我要检查你的那个动态，还有什么？哦，周慧敏的 影片， 还有哦，现场唱歌， 对， 是， 好。都是记者会， 很多吧。 啊、然后接着下来，这个是走在，这是在内湖吗？ 啊，你很厉害耶， 对不对？那 个、对对对，我们昨天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做完发布会，马上换衣服就去跑通告了。 哦， 对，跑到昨天晚上10点。 后面谁帮你挂那件红色衣服？ 因为我助理，我觉得他拿太多东西了。 你说没关系，我挂上面，反正我背包包这样子， 对，挂在背包上就好。 好，然后接着下来的动态是发完，等等啊，现在 AJ 你在检查你的动态是不是？ 对， 不可以删哦。 可以啊， 其实我们的动态很多都一样， 都是公开。 发动态最多的是 AJ， 真的、哦， 每天50条吧。 天哪、 啊，也没有啦， 差不多。 嘉豪这个就是这么多小点点，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多 了， 很惊讶。 AJ 更多。 哎、欸，我想要先问一下。啊、年龄是女人秘密，所以 Josie 可以跳过这一题 ，F 可以跳过这一题， 没有没关系，我们上一个的 加起来97岁， 99吗？ 啊，99岁， 加起来99岁，哎。可嘉豪看起来很年轻耶，嘉豪看起来 你猜他几岁？ 他看起来可能24、25之类的吧。 哦，是不是他？ 你很会骗人， 所以你这样讲话， 你很会骗。 也不介意讲了，就是我才25岁了。 AJ 呢？AJ 几岁？ 啊，我24。如果他25，我就22了。 哦，你是少差3岁，对不对？ 其实不是，我应该是18。 那我是18。 我们其实三个人都3字头了，真的对。 哎，3字头，可是你们用 IG 用的很，你知道，很前面， 不硬老， 还是对，还是你知道，香港、澳门就是你们 IG 本来就玩的比台湾先进一些，因为其实台湾现在30几岁。好像没有发这么多限动， 是吗？嗯，就用 FB 多。 哦，我们用 Facebook 比较多， 因为我们公司有规定每天都要发。 哎呦，公司不就你的公司吗？ 对，但是我们也是有， 不就你规定他们吗？ 有做功课哦。 对， 因为我们有请同事啊，然后台湾有团队，然后台湾团队刚开始看我们的 IG 跟脸书，就觉得我们太官方了，就觉得哦，都好像在 PO 一些活动啊，或讲话很官方这样。后来最近现在台湾公司这几个月就改了风格，全改，然后 PO 一些不穿衣服的啊，或健身啊，然后讲一些比较 白痴的话， 也不是白痴啦，就是比较 就贴地 生活化， 贴地，对对，接地气，中国用语接地气，台湾就是比较的生活化的话， 所以后来就改了。 好，然后看到昨天上了一个通告，爱奇艺。嗯，爱奇艺现在有音乐访问节目哦， 游戏 有 就玩游戏吧，用另外的方式去。 OK， 然后看到了容祖儿的转发， 是， 对，在刚刚的访问， 哦，刚刚你们从刚刚这样 别家电台 ，OK， 刚刚这样赶过来，然后这就是我刚刚看的你们的新闻嘛，对对对，好，然后很多很多的。 新闻转发， 哎，这是你们的澳门日报吗？ 对， 哇哦，专辑发布会在台北圆满举行。好的，好，我们可以来那个，因为我自己讲就是太那个，我现在来看一下，大家可以追踪一下 Hyper 底线。L-O 对 HYPER 底线 LO 就是我的 IG， 对，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嘉豪的 现实动态， 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听的这首歌现实动态。好，你手机放在我手上会不会有点就是紧张？ 不会，因为我手机没有秘密的。 哇哦， 就他的不穿衣服的照片， 就健身没有穿衣服的照片，因为我们手机都交给助理啊，然后助理都有密码， 所以其实也不能放什么很私密的东西在里面， 因为我觉得手机可能就不要放太私密的东西，因为大家有机会不见。 对，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好，我们现在就来听听这一首现实动态。No No， 我换掉电源才能够打开真正的沟通。剩下24小时，玩个游戏叫做倒数。每一天每一天，当 说再见，每一天每一天转眼就过了一年， FM 首张的国语大碟《现实动态》，刚刚听到的就是专辑的同名歌曲，叫《现实动态》。那一样，请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会取这个《现实动态》的名字？难道是这张专辑买回家以后听二十四小时 就消失了？ 是 Mission Impossible 吗？ 所以要再买一张？ 对对对对对， 一直买。其实没有啦，因为我们都觉得现在我们现代人很常滑手机嘛、嗯，然后很会关注别人的现实动态。 是， 那现实动态只存在二十四小时、嗯，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个觉得很着急，想要知道哎他到底在发生什么事情、嗯，就一直在看。但其实就反而会忽略了身边最真实的人，比如说你的爸妈、你的伴侣、你的朋友，他就真真实实存在在你旁边，但你就没有跟他直接沟通， 就 反而就在脸书上面去关注他这样子， 就是太常看手机了。 对，然后就想要提醒大家，假如说我们人与人之间有一个游戏在玩，比如说我跟马克你只剩下最后二十次见面的机会。在一个倒数的游戏、你还会这样子不珍惜吗？你还会看着你、但我在滑手机这样。 就你想象，大家都很关注现实，因为就是二十四小时就没有 了。对， 大家追着看，因为它就有了时限。你就幻想哦，可能你今天跟爸妈吃饭，他们头上有个数字在倒数，最后十次了。那你还会在滑手机吗？ 好可怕哦！天哪！ 但的确，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忽略了。 真的哎、而且总是都要到。就是这个人已经不在了 之后， 对对对，已经这个人已经不在的时候，才会一直开始懊悔这样。所以现实动态其实是在呼吁大家好好的珍惜自己身边的人， 是 的一首歌曲。那今天呢，访问 MFM 之前呢，因为不认识你们，所以后来呢，就是当然去找资料啊，然后想说来自于澳门，为什么叫 MFM 呢？你们叫 MGM 不是更像吗？ 或是 MNM？ 对，然后因为就是。我刚刚还没有跟就是 MFM 讲说，就是我非常热爱澳门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我每隔 我差不多每一年都会去澳门，就是赌钱，热、爱这样子。然后我刚刚在找资料的时候呢，就看到了 Josie 的 Wikipedia，、然后在 Josie 的 Wikipedia 上面就看到什么。你是 Venetian 的里面的什么传讯部的什么公关什么，然后再仔细看一下你们的专辑资料，就发现什么 AJ 也在 Venetian 里面工作， 对， 所以你们平常是就是现在你们当然是宣传或是干嘛的，那是在跟公司请假的状态吗？ 用年假。 哎呀，是哦， 真的 是啊，就我们就我几年都没有去旅行，就把我的年假都累积下来，就为了这一趟的台湾的宣传。 因为我们每一次来都要来一个礼拜， 对啊， 然后就我们的年假，你就知道一年年假有多少，所以就省下来了。 好，那十二月的时候你们会在那边吗？我去澳门找你们。 好啊， 十二月很多好玩东西， 你可以来跨年呢。 我那时候去差不多圣诞节前后吧。 对呀、 那个时候 我们刚好那个时候是 很贵哦， 对，超贵， 超 真的超贵，吓死我。对啊， 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回归啊，圣诞啊，加那个 跨年，就大家不想工作的月份， 就很好，很好玩，很喜欢。 然后他们在威尼斯登工作嘛， 对， 然后他们我觉得他们的老板都超好的。 哎呦， 对，比如说我们去年在澳门办演唱会， 对， 因为蛮对我们来讲蛮大型的，然后威尼斯人还会去赞助我们场地啊，还有一些很多资源上的东西，他们都有赞助， 就是 对，然后他们真的是大老板，他们的 CEO 嘛 ，President 总裁，对，总裁最大那个老板。 黄博士，就是有些活动，比如说威尼斯人去有合作的，他也会说， 就推荐你们去。 对，我觉得他们真的，因为我觉得是他们种下那个种子在里面，就是他们平常工作也很用功。 是， 我觉得不然他们老板不会这样去推他们去做兴趣的事。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很棒， 真的。所以你们的这个成团经历是你们先遇在一起，还是你们先进威尼斯人？ 我们两个是先进威尼斯人的， 对，我们都工作八年了。对，然后我们都分别是喜欢唱歌的人。那嘉豪是比较早出道在澳门唱歌，然后我跟嘉豪互相知道大家是谁，但就不认识。然后我跟 AJ 就是因为同事所以认识。然后分别 AJ 跟嘉豪更早就已经认识了。 OK， 那是 AJ 当这个媒人，然后我们三个 牵在一起， 对，认识， 然后决定要组团，然后决定要录音，决定玩音乐，决定发片。那是怎么样让就是 President 或是威尼斯人里面的人注意到说，哎呦，我们员工会唱歌哦？ 其实主要是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公司办很多大型的拳击比赛，然后就说，因为我们有一位澳门的拳手，他们出场通常拳手都有一首歌代表自己的，比如说国歌或怎么样的歌，但那个澳门的拳手就没有一首很代表性的歌，那我们公司就说，哎，那不如就找一个澳门的歌手，澳门的团体去唱这首歌，然后为他创作，那就找上我们三个。那自从那一次开始呢，我们就有很多演出都在公司里面，比如说第一次演出那首歌就是在那个很大型的金光综艺馆里面，有20000观众，我们就站在擂台上面唱这首快歌，超紧张。但就是唱完之后，因为里面也有很多员工，我们的高层也在那边，然后就慢慢知道，哎，有两个员工是唱歌，跟平常上班的样子很 不一样， 都素颜的嘛。平常上班， 因为他们人太多，30000个员工， 对， 怎么看得到你？ 对 不对？ 可是你们现在的职位其实是本来就已经可以被一些主管看到的，对不对？ 也 他们做了八年了， 已经算是某一个就是那种主管职这样子， 也还没到 一个小小经 中 啊，中间啦， 就经理啊， 一些小经理啊， 所以就是上面的主管看到说，哎，这不是我平常手下的人吗？你怎么在这里这样子？好，就被知道了，所以接着下来就有尽量的，就是背后变成有什么样的活动，什么都更多的曝光机会这样子。 是， 我们来听听，这可能是台湾的听众朋友们就是第一首认识你们的歌，也是你们专辑当中最轻快的一首歌。因为等一下接着下来，我们听完这首歌，听完广告回来，可能就是一系列要请你们分享你们情商的故事了。 日本爱乐世界梦幻交响乐团首度问世，宫崎骏经典《神隐少女交响组曲》。

间呢来到了下午的2:36，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在我对面的呢就是来自于澳门的 MFM。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MFM。 好 ，MFM 呢有嘉豪，有 Josie， 然后还有 AJ， 好，三个人呢就有一个男生，一个女生，一个男生，两个男生，一个女生。然后呢，其实有人这样说啊，说就你们是澳门的 FIR， 其实就是昨天 FIR 就是坐在这边，也是建宁老师，对对对 ，Lydia， 对，然后阿庆这样子，嗯。 好喜欢他们的歌， 对， 蛮刚好的，就刚好这样子。对啊，好，那现在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下辈子也要遇见你，这听起来是一首情歌吧？ 对对对，蛮甜蜜的歌。 对啊，是一首甜蜜的歌吧？嗯，但甜蜜的歌好像不需要多做介绍，因为你们好像比较惨一点，对不对？我们直接跳到惨的部分好了。因为在新闻上面看到说，你们在发片之前，然后都就是分手，对，先后分手，差不多同时分手。然后这个分手呢，不是跟你开玩笑那种交个一个月分手、两个月分手，或是热恋期完一年分手，是交往个6年分手、7年分手， 对， 论及婚嫁的分手，那个锥心刺骨的痛啊， 对， 难过啊。AJ 这部分好像比较没有琢磨到，我在新闻上比较没有看到， 因为他们两个的故事都盖过我的。 因为他们我们都差不多， 年让你说， 就我都是6、7年了，我的那个也是， 哦，也是， 对啊，其实啊，真的很有默契， 对啊，那个时候真的很，其实真的很不开心，然后就因为跟家人住嘛，然后我就晚上偷偷会自己哭，因为。我都不喜欢在我家人面前就这样哭了， 男生嘛， 对， 然后我就偷偷哭了，然后妈妈听到就晚上会过来抱着我，就很久没有试过在 妈妈的 怀抱哭这样子，有一点凄惨的感觉， 对 对，现在都过去了，但是那个时候有点难过，真的， 那 Josie 呢？ 那个时候就是 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 去年年初 ，OK， 去年一月，2018 二月的时候，就在我生日之后，对对对，那个时候是觉得发生的很突然，因为一直都很稳定嘛，然后突然觉得哎，怎么他怪怪的，变得有点冷淡这样，然后就慢慢去去问、去聊天、去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最后就发现了一些事情，就觉得哎，其实我是很想继续下去的，就觉得哎，原谅就好了。但原来是对方觉得还是不要在一起了，因为觉得大家的想法不一样，然后他想要的东西我给不了他，然后所以就分开了。那时候因为刚好是我们正在筹备我们演唱会的前期，压力很大，然后就觉得啊，怎么在这个时候还要去工作呢？但之后才发现，原来还是有工作好，因为就 对，不然的话你可能会 注意力放在工作上面。但那一两个月，一开头一两个月真的很痛苦，就每天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就只有一个躯体， 行尸走肉。 对，还在上班。对啊。 嘉豪也有也刚好那个时候失恋吗？ 对啊，就是 六七年， 对啊，然后听起来好像我们三个在一起， 就最后说啊，不好意思，其实那个我 AJ 分手了，就是 两男争我一女啦，这样 没有啦，就是我觉得跟主事的状况有点像，因为太忙了，然后又给了一个机会，可能伴侣觉得哦。就有点距离，然后可能他们就会在外面认识其他人这样，所以觉得也不全是别人的错啦，自己可能真的太多时间放在工作上，所以就是因为以为很稳定了，就可以全力去冲事业，但原来不是，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就是你都要经营家庭、朋友、爱情、事业都要很规划你的时间， 平均 分配这样，所以现在慢慢去学，在怎么去分配自己生活跟工作时间。对， 就是现实动态这张专辑或这首歌在讲的嘛，就是你不能想说哦，因为那个我现在觉得这是我工作冲刺的黄金期，然后我们三个人，对，我们三个人成型了，然后背后又就是有很多这样的资源，所以我们要冲刺冲刺，然后那这些爱情我们先放一边吧。 然后就没了。 对，没错，都要珍惜当下。 真的。好，在专辑里面呢，后半段有一些情歌，包括呢，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其实你不是，你也不是很爱我。 嗯，这样好的。 这是分手以后的心情吗？ 其实我分手之后说真的桃花也蛮多的。 哎呦， 对，但是呢我自己心理上面有障碍，就是每个人这没讲过，我之前都没讲过，就是走不出去，就觉得每个人都在骗我感觉。其实人家没做什么，可能都没有真的交往，但是可能有相处一两个月，都很多，可能每隔两三个月就有一个这样的人出现，但是我都不会相信别人 哦， 所以就觉得每个人都，你其实也不是很爱我那种感觉。 哦，所以其实是那个，你其实不是很爱我，不是要对那个已经分手的那一任那个女友讲说，哦，分手，所以你不是很爱我，所以我们分手，或是像九子爷那个故事当中说，其实好像我们突然变冷淡变淡了，可是我很想要挽回，然后你却不要，你其实也不是很爱我，是新的对象出现，一直有新桃花，可是你觉得对方不是真心的。 对，其实人家都，我觉得他们很受伤啊，自我太防备心太强。可能一些小事现在想起来真的人家没做错什么，然后就怀疑心太重了，一直其实一个心理病了，我觉得都真的有三个人这样被我封锁了，真的可能一两个月有沟通聊天吃饭很开心的，突然间有一件小事，我就全部电话号码 Line 啊 WhatsApp WeChat 全部封锁，脸书，我这样就安心了，就觉得我不要再被骗那种感觉，其实是不好。 但是那个小事可能是他回讯息突然有讲了一句话，然后你就觉得不对， 没有，或者是他去工作，可能讯息没有看到一两个钟头，我就一两个钟头就很煎熬了，就觉得他是在跟谁一起呢？其实他刚好在忙而已，就这种，其实人家没有错，对啊，但我就是过自己那心里那个关口过不了，我有想一些方法让自己平静下去，我去跑步， 对， 也专心不了，乱想，因为以前的回忆太多了，就不开心的东西一直跑出来，就自己也很痛苦，然后 也不想跟对方就是在 解释太多， 对，就封锁了，不要再沟通好了，然后我自己就去平静一下。对， 可是你看现在啊，譬如说你这一个小时，然后你在飞碟电台，你在哥哥妹妹有意思，人家假设这个对象传讯息来，你也不会现在回啊。 对啊， 对啊， 所以就说是有病啊， 真的是有病 啊。对啊，对啊， 真的有病啊。 我吗？人家有病很惨来骂。 下个可能迷途的过程，一不小心越陷越深，在半空中失神，会否碎骨分身，埋葬我的岁月，告别最简单的童年，世界已经不同了，累了也要往上爬的，不说谁的语言，搜集记号，笑脸不再讲言，好想回到幼稚园，好想和我自己见一面，告诉我要记住快乐的 告诉自己记住那个快乐的感觉，就是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这样子就是失恋这件事情。好，你投注了六七年，这真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但就是这一个失败并不代表你未来不会遇到一个更棒或更好的人，所以好吧，我希望嘉豪可以快点把心病治好。 刚刚那个歌词也是我写的，但是是 AJ 的歌。对，我已经好了，谢谢你，不要再笑我有病了。 好，那现在这一首歌曲呢？现在听到这首歌叫做《假装成熟的孩子》，是在说什么呢？ 这首歌是说，就现在社会上大家可能会要假装是很 坚强 很强势的那个气势，但其实 每个人 内心都会有软弱的时候， 是 可能是有不开心的时候，其实 我想提醒大家就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不要故意去假装是另外一个人这样子，就做自己就最好了， 就不要太压抑。 是， 所以今天的最后其实就是要送上这首，就是再坚强也会累吧，就算不管你是真的很坚强，但是你就算真的这么坚强也是有一天会累的时候，更不要说你可能本来就不是那么强，本来就是心里有点病，然后然后你还要装个没事这样子，那就更累了。 对， 好，所以今天最后呢我们就送上这首歌曲。那其实呢很开心 MFM 就是可以来到台湾，然后发行你们的首张国语专辑。最后还是要就是告诉一下大家要怎么样，比如说追踪你们个人的 IG 啊，或是这个团体的 IG 啊，或是要从哪里得到你们更多的消息呢？ 都可以在脸书跟那个IG 搜寻 MFM 就找到我们了，然后在我们那个 MFM 的专页里面也可以找到我们各自的账户，可以追踪我们一下哦。 是的，好，那刚刚我说到他们十月份的时候还会再来到台湾哦，那希望到时候也有机会，大家想要就当场听听他们的表演的话，也有机会。今天要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拥抱好风光，轻松的回家，多坚强也会累吧。 依蔡明佑重新拆解自我情感心房，最揪心缠绕的心酸情歌，独占。 遇见你的那一刻，我的幸福张开了，呼吸的方式都跟着变了，带着你去见。说好了，不安定的我现在才对了，是这样的吧，连我自己都没发现，我心甘情愿变了模样，这辈子我只需 用一首歌独占你的心，坦白的爱，坦白的痛。蔡明佑真挚推荐《追星情歌》独占。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Hi, my name is Janet. I'm a sixth grade student. I love reading, especially the storybooks. This summer, I read The Princess and the Frog. It is an interesting storybook that I would like to share to everyone. 大家好，我是 Jenny 妈妈。 Jenny 接触大脑地图后，对于学习英文更有效率，绝对值得推荐给大家。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大家好，我是郭书瑶。中秋节即将到来，还记得小时候最喜欢和家人聚在一起吃月饼赏月。今年我要带着唐氏症基金会爱不啰嗦中秋节礼盒回家，与家人一起享用，美味又能帮助唐宝宝努力逐梦。如欲购买或了解详情，请拨打订购专线02-2278-9888，02-2278-9888。唐氏症基金会祝您中秋节快乐。 性感女神李玉芬。最新单曲《相信你》，Believe in You， 全球降临。 我想看打鼓， 我想看打击乐， 我还想看马戏团。 那就到2019桃园地景艺术节一次看个够。9月6号到22号，在八德大南森林公园，悠人神鼓、朱宗庆打击乐团等17组国内外团体参与演出。丰富表演，满足全家的周末时光。 详情请上桃园地景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我是吴青峰。 航行太空，行太空，是你在怂恿。我有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心踪，是你在舞动。我有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今天呢，新拿到了吴青峰烧烫烫的新专辑啊，2点54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今天呢是星期三，那第一个小时呢，因为有 MFM 来陪大家，下一个小时是星期三的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四时间，没有要放过大家一次。今天可以来想想最近有什么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反省一下有什么做错的事情需要告解吗？欢迎你点一下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你现在收听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现场，在星期六的时候呢也有重播。那在台北 FM 92.1向全世界发声，所以呢在其他的地方呢我们也可以用传统的，包括在苗栗、在花莲、在台东都是 FM 91.3，然后呢在澎湖，在澎湖是 FM 89.7，台中呢跟宜兰是 FM 89.9，云林嘉义是 FM 90.5，高雄南台湾之声呢是 FM 103.9。好的，那我们就期待一下下个小时会有谁的告解吧。02-2363-9955，待会呢要听一下的就是我们的新闻，然后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室时间。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田雅霍，别想我放过你。 你的声音，你的温柔，你的暖心，不再有意义。那个夜里，电话 会想起传来熟悉的声音，不是关心，不是贪心，是想理清我们的关系。你说出心底话要我别往心底放，担心遇到的要我怎么能轻易忘？当我眼睛闭上，常常被你遗忘，我的真心早就不在你心上。你也曾经迷惘自重往心底藏，但现在我决定让你伤，你伤不起，忘也忘不起，别想我放过你。熟悉的声音，不是关心，不是贪心，是想理清我们的关系。我曾经多想，我曾经大胆的想象，当心遇到的所有回忆化作沧桑，心里有多慌张，心魔就多狂妄，对自尊心让我不再走错方向。你真的够荒唐，全家都火葬场，所以现在我决定让你伤，你伤不起，忘也忘不起，别想我放过你。想你根本就配不上，不可成冷怎么可能会懂灰姑娘，心眼睛被误伤，理智先被阻挡，但是伤也不该被你这种废物伤，但从来谁不想，我不想再没主张，所以现在我决定 唱也唱不起，忘也忘不起。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亚诺娜，美感与智慧科技的旅行箱工艺，用专利设计的避震弹簧轮，安全装载你的每一段幸福旅程。请上网搜寻你的时光旅行箱，亚诺娜 Airwana。 FIR 飞儿乐团 ，Duos Infinity 大无限乐团世纪合作，两大经典乐团联手打造最受瞩目跨国合作曲《无限青春 Forever Young》。9月10日，为青春而生，华研国际。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们是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中共国台办今天证实，屏东县芳寮乡政顾问李梦居涉嫌危害国安，正在依法审查。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指出，政府表达高度关切，一切以确保当事人安全以及权益为最高原则，已经请陆委会全力向陆方交涉，投入必要协助。李梦居8月18号前往香港，20号失联至今。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今天指出，李梦居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已经依法审查。陆委会发言人邱垂正呼吁陆方完整说明李梦居目前关押地点、涉嫌违反的法令以及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并且依据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规定通报台湾政府和家属，同时也该尽速安排家属前往大陆探视，同意律师会见，保障李梦居应有的司法权益。长兴材料高姓董事长豪宅强盗案的主嫌犯张朝亮，桥通地方法院今天裁定收押禁见。涉及这起豪宅强盗案的三男一女，主嫌之一的周姓男子已经收押，桥头地检署检察官向法院声押张朝亮、王姓男子30,000元交保，施姓女子限制住居，桥头地方法院裁定羁押，认定他可能逃亡串证。检警人员查出，张朝亮20年前曾经犯下星光集团创办人吴火师长女吴如月豪宅强盗案，判刑18年9个月，服刑13年半后，去年初才刚假释出狱。中华民国游泳协会前任理事长许东雄涉嫌以不实发票诈领选手服装补助费还有裁判工作费，许东雄原本否认，后来发函承认协会确实没发服装，已经退还补助款57,600元，包括了许东雄、他的妻子陈金凤、厂商卢清扬还有柯丽双四人都依诈欺罪移送法办。诈领裁判罪裁判费的部分，台北地检署认为许东雄不知情不起诉，陈金凤帮丈夫签名领取，涉犯诈欺还有伪造文书罪，今天起诉。诈领服装补助的部分，北检今天也依诈欺罪起诉四人。台中市太平区德利路80巷水沟内下午发现了疑似爆裂物，外观老旧生锈，军方已经派人处理。南韩指控日本气动阀门违规低价出口，课征日本气动阀门12%-23%的反倾销税率。日本告上了世界贸易组织，世贸组织认定日本胜诉，要求南韩改善。日本宣称，日本制的气动阀门价格和功能与南韩产品完全不一样，认为南韩不当征税。世贸组织经过调查，去年一审裁决基本上认同日本主张，但是部分不支持，双方都上诉。世贸组织今天宣布最终结果，认为南韩没有充分揭露价格分析以及资讯，违反了世贸组织协定，裁定日本胜诉确定，要求南韩改善。如果南韩拒绝改正，日本有权采取对抗措施。外界认为这次审判结果恐怕使得双方紧张关系再恶化。美国与中国同意10月初在华府贸易谈判，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双方谈判小组人员正在讨论协议内容，主要是以今年4月谈判草案为基础。中方计划向美国购买更多产品，换取美国延后加征关税，以及放宽中国通讯大厂华为的禁令。另外，中国还可能提供更多市场准入、更好的智慧财产权保护以及削减过剩产能，但可能比较不愿意在补贴、产业政策以及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妥协。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05点，来到21,59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6点，2048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4点，300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20点，跌幅1.21%，984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421点，涨幅1.58%，2710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34点，涨幅1.09%，3190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6点，来到10,790点，成交金额1191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Go Unique Suzuki Swift 连续2年获得车讯风云奖最佳进口小型车，现在入主就送专属门槛饰板及扰流后尾翼，另可选配原装进口多功能触控式萤幕 Suzuki。 中秋送礼享温馨，日方真传顶级海鲜送礼最安心。 米其林餐厅指定使用地表最强野生干贝，限时5折起。 巴黎

下去，只好只做朋友。再向前一点点，我就会踮脚；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出口，你就能拥有我。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今天是2019年的9月11号，在18年前的这一天，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是 S.H.E 的《恋人未满》，也是代表今天 S.H.E 18岁喽。同时呢，也是在18年前的这一天，是美国的9.11恐怖攻击事件，也代表在那一年出生的孩子们，今年18岁了。恐惧时代的美国，新的一个时代出生的孩子，今天以台湾的法律他们成年了，在美国法律他们还要再3年才成年。电台你好，喂， 好， 请问你是要来告解的吗？ 对。 你有什么罪？ 其实这应该本来是在昨天的清晨是跟小姐的，就是18年前，就是 S.H.E 恋人未满的这一张专辑推出的时候，嗯。他有搭配一个活动，是他有送一个那时候的刚开始没风行没有很久的数位相机，然后因为钱不够，所以我偷拿了妈妈皮包的1000块，哇！而且那时候那个数位相机真的很炫，而且那才刚推出没有多久，就是没有很多人有数位相机这种东西。那个数位相机我记得很清楚，它那个画素才30几万而已，在那时候。 但是 然后搭配对搭配专辑，我记得好像是卖3-4千块的样子。然后它还没有，它那个数位相机那时候还没有那个。还没有那个小荧幕可以就是拍后马上观看的，就是一个小小的视窗这样子， 然后就要连 USB 线，然后到电脑才可以看。 对，那时候因为很想要，然后但是又还存不够钱，所以就去跟妈妈先借了1000块。 是借吗？是偷吧？ 对。 那这一件事情，就是后来你有跟妈妈讲了吗？ 当然没有啊， 一直到现在妈妈都还不知道。 不知道。 OK， 18年1000块的利息，也不会很多啊。你带妈妈吃个大餐，然后心里面就当作是， 对啊， 嗯， 而且那时候高中才刚毕业，也都没有、嗯、也没还没有去找工作， 嗯， 所以啊那时候又很想要这个东西，因为在那时候真的很炫， 嗯嗯嗯， 所以跟就先来告诫一下， 18年前的罪过就是 SHE 的恋人未满， 对， 那你现在还爱着 SHE 吗？ 歌还是都会听到，还是很喜欢。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的告诫、嗯， 谢谢， 拜 拜。 拜拜。刚刚呢，在那个 SHE 的恋人未满之后呢，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Alessia Cara 的新歌，叫做 October。但是要从9月到10月 ，October 是10月嘛，总是要把9月过完才会到10月。刚刚提到18年前，除了是 SHE 出道之外，也是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啊，当然就是美国最震惊的，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的国家成立之后，竟然会在自己的本土国内遭受到恐怖攻击。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Green Day 年轻岁月，那个时候这首歌曲。9/11恐怖攻击，这什么噩梦？九月过完，再把我叫醒吧。 Stars drenched in my pain again, becoming who we are. As my memory rests, but never forgets what I lost.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还有谁要利用周三告解日、周三告解室的时间来告解的呢？我们的告解专线02-2363-9955，02-2363-9955。Hello， 你好。 喂，你好。 要告解吗？ 是，我有罪。 你的罪是？ 我的罪是在前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在家工作要自报时数。 是。 然后我都把我看 YouTube 影片的时间也算进去工作时间里面。 但 YouTube 你看是工作相关的吗？还是你的 YouTube 就在看一些你知道网红们啊，然后开开心心的啊，这群人啊，蔡阿嘎啊？ 这可能算是社会研究吧。 社会研究，来分享一下你现在在 YouTube 上面都看些谁呢？ 哦，我有看马克读书会。 哦，谢谢谢谢。然后除了我之外呢？ 就是。一般流行的都看啊，眼球中央电视台、就 是、哦， 视 网膜， 七七， 嗯，志奇七七，还有， 还有 之前伯恩夜夜秀，如果喜欢这两个话，应该也是会追夜夜秀的吧？ 是， 还有， 因为观众蛮重叠的， 对，还有上班不要看瓜吉， 瓜吉我觉得， 哦，这没有重叠到瓜吉哦，好好好好好，好的。 没有啊，瓜吉也很棒啦。 但现在已经离开这个家公司了。 是已经离开了。嗯， 那现在是有在继续在工作的情况，还是就你现在就是没有在工作？你可以 YouTube 看到爽，看到饱。 还是有工作啊，但是不能 YouTube 看的时间就不能算工作时间了。 哦，好的，没关系，这已经过去了。嗯，这件事 心中还是很不安啦，啊， 人之常情，过 耶。yeah， 谢谢马克，拜拜。 什么罪？罪人来告解吧！最近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让你不断在反省？其实好像不用这样做，或是我其实可以做得更好的。I'm a better person， 我应该大过这个事情的，我不应该这样一直钻牛角尖的。我有罪，我要反省，我要告解。02-2363-9955，周三告解日。Hello， 请关一下收音机，然后你有罪吗？ 我要帮我朋友告解。 没有帮朋友告解这一件事。 15年前的朋友。 你15年前的朋友，然后怎样？你的告解是要怎样？ 那个网络上不是都这样讲吗？都讲我朋友啊。 哦，了解了解了解，不要说是自己这样子。 没有，没不是自己，是我朋友。 好，你要坚持下去就对了。好，你朋友怎么样？ 我要帮我朋友告解。 好， 就是。哎，不是15年前，快20年前了。 20年前， 然后那时候选立法委员的时候，不是我，都会去大学生去当攻读生。 是， 嗯，然后会有很多阵营，大概有1、2、3，至少有5、6组激烈的阵营。啊，然后我朋友一个人兼3到4组候选人。早上去拿传单之后，传单很快就发完了，然后就去拿下一个，所以一个人兼4个工作那个候选人的，那个发完的速度很快是有问题的，所以就是需要告解。 所以你要告解的部分不是在于你的就是候选人什么就是我的政党支持度这样跳来跳去变化，你要告解的是我拿那些传单，不是我，你的朋友拿那些 传， 对，你那些朋友，你的朋友拿那些传单，可能最后就是放在某一个角落，放在某一个垃圾桶，或放在什么，然后很快就发完这样子。 有发的速度很快，我不知道怎么发的，但是 你不知道怎么发，你知道吧？ 我有听说啦。 啊，听说是怎么发的？ 听说就是有让他自由发挥。 哇，四散就是哇，制造垃圾那一种哦。 哎、欸，也不算制造垃圾，还是会有人会看到。重点就是还是会有人会看到。 天哪、啊，这就是制造城市脏乱啊！太过分了，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我觉得你把 我朋友太过分。 你对，那你知道网络用语就是你说我朋友怎样，最后都会被补一句，就是先承认你就是你朋友吧。谢谢你的告解， 谢谢， 拜拜。我觉得就是打五份工，然后是不同阵营的候选人，这个没有问题。就是你知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就是那就只是一份工作嘛。就像现在我的配音工作，常常也会是，有可能就是早上7-Eleven，下午全家，隔天麦当劳，后天肯德基这样子，这也是很有可能的事情。好，然后可是呢，你把就是拿到的传单，你的工作应该要把它全部发完，就是一份一份的发完。可是你用天女散花的方式，我觉得比较值得谴责的部分是制造垃圾的部分、欸、嗯。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的告解呢，我要告解，我不该为了看 Apple 发表会晚睡，导致我现在上班行尸走肉。听到的歌曲 Camila Cabello Liar。 待着呢，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爸爸再见。 做老爸有孩子爱栽培， 是我走 啊。若做师有工班爱交陪，一个人肩胛头爱打足多。双香道文发最强 CP 值挺你到底，再会工班坐四个，优质省真多，旧换新再减50,000哦。金卡0800-889-958，0800-889-958，道文发福利库，行李温花啦！ 想买什么，通通我买单。 哇，你是大户哦！ 是我有一卡通账户 ，Line Pay 一卡通账户 ，7-Eleven 上线喽！9月24前，底笔消费享 Line Points 10%点数回馈，首笔最高享25%回馈，送完为止。 详情请洽 Line Pay 活动讯息页。 您想认识新竹旧城区的历史吗？快来跟小倩来场约会吧。 诶，小倩是谁啊？ 可不是倩女幽魂里的小倩哦，而是道卡斯族人对于新竹的称呼竹倩。小倩故事多，现在就邀请您来探访。 详情请搜寻 FB 新竹市小旅行小倩有约粉丝专页。以上为新竹市政府广告。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静，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寂寞的太空，天上的星星为他闪亮，吴青峰，太空人。 曾经那么靠近， 漂流17年，出生于最对的时刻。吴青峰首张专辑《太空人》现已诞生环球。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式。 大家好，我们是 MFM。 You make me 全世界，飞碟 Network 共同的梦想家，就爱电台。

all on me. Don't have to tell me you're sorry. It's your call. Whether you leave or you take me, I'm still gonna want you like crazy. Yeah. 是蛮变态的一首歌曲 Backstreet Boys 新好男孩后街男孩的新歌，找到了这个 Steve Aoki 这个日裔的美国 DJ 长发飘飘的 Steve Aoki 一起合作 Let It Be Me， 歌词唱的是如果你要伤害一些人的话，那就伤害我吧，那让那个人是我吧，如果你要让一些心碎的话，让我的心碎吧。 And I know it sounds dramatic, but that's just how it feels. She said, I'm holding to the notion that I'll find something real.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地方，我本周自己要告解的部分。好，就我自己要告解的是我跟玛丽在 YouTube 上面有一个频道，然后叫马克信箱，叫上班可以听。其中呢，就是上个礼拜有讲了，有念到一个听众的来信。然后呢，这个来信呢，在讲的是，他自己的告解。那他这个告解呢，是关于买春的部分这样子。那当然就是一个听众的故事嘛，然后我就这样念过去。结果后来呢，在 YouTube 下面就有一个听众的留言，他说，他觉得不太喜欢，他觉得买春这件事情明明就是犯法的，那马克竟然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就是轻描淡写的带过呢？他觉得你应该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一件事情是违法的啊。好，那我的告解是什么呢？我的告解是，就是当我看到他的留言的时候呢，就是我自己内心有一些情绪，然后我就觉得，哦，你可以表达你的不喜欢，那我应该也可以表达我的不喜欢吧，就是我对你这一篇留言的不喜欢，那我就回复他。我回复他以后呢，他也回复我，我又回复他，他又回复我，我又回复他，他又回复我，就是等于是我把我自己困在了那个 argument 当中，把我自己困在那个留言当中，然后让我这几天的心情都会被这个东西影响到。这是我自己的告诫，觉得我已经明明理智上知道我不要去管这件事情，但我是不是忍不住，我就是要回这样子。然后呢，刚刚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呢，就有一个听众来了。好哦，应该要讲一下我们的那个在 YouTube 上面留言区的那个 argument 主要是什么？主要呢就是听众认为我那是一件犯法的事情，你就应该要好好的说，你就要说告诉听众说这是一件犯法的事情，你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这样子。好，然后那我的 argument 是什么呢？我是觉得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告解跟就是大家听大家秘密的一个平台，然后我不需要太多的 评判这样子，然后如果我就很多评判就说这个不对啊，这个不行啊，然后说哎、欸，你知道这是违法的吗？这样子，那这样谁还愿意把秘密交付给我呢？这样子，好，所以我就一方面我是觉得，一来是我的确那时候念的时候，我没有觉得那是什么很大不了的事情，然后第二件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不用用你的道德价值观来绑架我的主持方式吧，就是管我要讲什么或不讲什么这样子。那在刚刚呢，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出现了一则留言，好，乱丢垃圾是违法事吧？那我就是说不应该乱丢垃圾啊。然后就有一个听众说，哎、欸，听众好不容易提起勇气告解，我建议主持人你啊，不要有任何的评判 ，just listen。All right, fine.简单来说呢，就是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主观在听这个电台，或是那个节目，或是别人的故事。我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当我以一个很 liberal 的心态主持的时候，就会有很 conservative、很保守的人说：“哎、欸，违法的事情。”你不可以鼓吹吧，违法的事情你要教育吧。当我觉得说哦好好，那我就是走保守主义那一套，就是说哦就是要这违法的事情、哦、不要这样子哦，又很 liberal 的跳出来说，人家分享他的，你不要加自己的意见吧，你不要评判吧，啊哈，就是这样咯。02-3-6-3-9-9-5-5，周三告解日跟告解室的时间。Hello， 你好。 马克你好。 你有罪吗？ 目前是有一点点呐、啊。 来，我们听听这一点点的罪。 一点点的罪就是收音机好像忘了关 啊， 我要跑远一点。 你说现在的罪就是收音机忘了关。是你有罪？ 没有啦，其实我是觉得哈，反正你刚刚在讲的那个，其实，像这个社会本来就是这样啊，宣导的事情做很多，但是有用吗？酒驾的还不是一堆， 嗯 啊，然后很多民众都知道是不对的，但是还是一样去做啊，但是这个讲能讲得完吗？ 嗯， 是不是说就那个？这样讲就大家就真的不会去做了嘛。 嗯。 啊，然后我是觉得说不用在那边在那边觉得说自己有多清高嘛。 嗯。 他都不会犯什么错吗？ 嗯。 对呀、啊。 嗯。 那我是觉得说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觉得他这个告解这个是蛮不错的啦，因为就是到最后的时候，马克你都会有一些的小建议在上面，这倒是真的，但是他为了个人这样讲的时候，是觉得说，有点不太妥吧？对啊， 嗯， 个人是这样觉得啦。 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我犯了什么罪？ 就是文不对题的罪。再见， 再见，谢谢。 各位，这是一个告解室啊，各位。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link 182 I Really Wish I Hated You， 哇，这也是 我们青春时候的团，青春时候的团的歌啊。你好。 喂，你好。 听起来就是有故事的人啊。你有什么罪？ 马哥好厉害，听声音就知道。 请说。 我要告解的是我劈腿了。 哦，进行式吗？ 对。 嗯，进行多久了呢？ 嗯，一年多了。 那你的劈腿，你的另外一半是妻子吗？就是有结婚的吗？ 未婚妻。 OK， 然后对方现在还不知道。 他最近知道了。 那你们对未来的走向是还觉得要走下去吗？ 嗯，因为我跟我未婚妻已经交往已经11年了。 哦，嗯， 对，然后就是他愿意原谅我，但是我跟这个对象就是没办法结束。 哦，什么意思叫没办法结束？太喜欢他了。 嗯，我知道这是一个就是热恋的差别啦，但是就是那个理智还是没办法战胜这个，说是情欲吗？还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好，对，所以你刚刚用情欲这个字，代表就是他对你来说是非常有性吸引力的对象吗？ 对，就是各方面都有啦。那当然，您说的这个是其中之一。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找找他的缺点，你觉得他有什么缺点呢？ 你说劈腿的对象吗？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缺点哦，缺点可能就是不像未婚妻一样这么，就是这么理解我，然后这么能够包容我的一些， 哦， 可能像是脾气啊，或者是一些缺点之类的。好好好， 那你的人生规划当中是有想要走入婚姻，就是有想要进入一夫一妻制这个制度当中吗？ 有想要进入婚姻，但是我个人对于一夫一妻制这个制度是有一点存疑的。 好， 对，就是因为有看过类似像铂金包那本书，就是它里面其实也有提到一妻一夫制其实是。是一个过度于理想化的一个制度啦。 嗯嗯嗯， 对啊，因为像现在其实很多先进国家都通奸处罪化嘛。那我的意思不是说通奸是一件正确的事情，或是说在为自己开脱，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既然这件事情是亘古以来都没有办法被彻底根绝的事情，那是不是这个所谓的一妻一夫制其实有一个？就是一个检讨，或是说一个改善的空间。 嗯嗯嗯嗯， 对，有可能是多夫多妻，或者是whatever， 我不知道。就是，但是我觉得一夫一妻制应该对大多数的，不要说大多数，应该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好， 对。那后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妻一夫制，其实也衍生出很多争议，跟很浪费很多司法资源。 嗯嗯， 我是这样觉得啦。 嗯嗯嗯嗯，那未来你要结婚，可是你的另外一半没有办法理解你的这种想法，怎么办呢？就是他就认为说没有，就是要一夫一妻制，就是要一妻一夫制，那怎么办？ 对啊，我未婚妻就是这样想啊。 对啊，那怎么办？ 那所以我还在想说，就是因为这个对象他其实他愿意跟我，就是愿意跟我走下去，但是。现在就是决定权有点在我身上了，因为就是未婚妻愿意原谅我，然后这个对象他也愿意跟我走下去，现在就只是我自己。 哦，那这个对象愿意跟你走下去的意思是说他，你有对象没有对象都没有关系，他是一个很开放的态度，还是他希望你好好跟他在一起？ 他希望我好好跟他在一起， 哦， 但是他对于维持现状他也没有意见就是了。 嗯。所以你最终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其实你现在有两个选择，可是这两个人都希望你可以专一的对他，可是你本身不是一个相信专一这件事的人。 对，没错。而且我其实为什么会这么摇摆不定，不是说我真的这么放不下这个对象，是因为我觉得即使这一次我选择了跟我未婚妻 继续下去，我觉得就是未来难保我自己不会再犯一样的错，所以我也会觉得说我不要再伤害未婚妻第二次，对，所以我自己也很就是在想说到底可以有没有什么 我该怎么办。 是 解套的方式呢，就是有的，就是你要找到一个也跟你一样觉得一夫一妻制不 OK， 觉得开放式关系是很 OK 的人一起走下去，那你就要花点时间去找这个人。 哦，是，好，所以就是这两个人都不会是， 对啊，因为你像 适合我的对象， 对啊，那个现在这个未婚妻其实好，就算他原谅你，可是你知道信任破裂就是破裂在那边嘛，对不对？ 是， 然后你自己你也知道你自己未来还是有可能会再伤害他一次嘛。对不对？ 是， 好，那所以这条路不行。另外一条路呢，你现在这个就是有吸引力的对象，你已经说到他不像你未婚妻这么包容你跟理解你嘛，他有办法跟你走十一年吗？ 嗯， 不行吧， 这是个问题。 对啊，所以这然后他也想要你专一对他，所以你未来你还是有可能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就是你负了他，对吧？ 是， 嗯，就是这样了。 好，非常的那个一针见血。 再会了， 谢谢你，拜拜。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欢迎您莅临 Luxgen 试乘试驾，请带好您的护照与行李，并系妥安全带。我们即将往欧洲出发。 Luxgen 九月欧洲任你游，现在线上预约并试乘，就抽直飞欧洲双人机票。带你畅玩巴黎、伦敦、罗马各大城市，任你挑。预约试乘就送5000点红利点数，买车在享免费升级全车5年保固及双延保升级哦。 Luxgen， 今晚跟谁约会啊？ 跟金华城，超多优惠。 9月12到30号周年庆，持卡满5000送600，满千就送超值好礼。 掌柜，中秋送礼该送什么好呢？ 哎呀，姑娘，您真是来对地方了！快尝尝咱饼铺陈云宝泉的中秋礼盒——时光宝盒，中秋伴手礼首选，陈云宝泉的时光宝盒，传香五代的在地老味道，严选高品质用料，坚持纯手工制作，缔造每一口糕饼的顶级感受， 就是要这个味儿。 中秋送礼就选陈云宝泉，快上网搜寻百年饼铺时光宝盒。 爸妈老了，渐渐忘记回家的路，他们每次出门都有走失的风险。 若家中有65岁以上老人或18岁以上身心障碍者走失，别慌张，先报警，再尽速与我们联络，让他们更快找到回家的路。失踪老人协寻中心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人，协寻专线02-2597-1700 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们是 CTO。 3点55分，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 DJ 欧马克。平常如果要 follow 我的话呢，网络上面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或是我的 IG Instagram MARC_ORANGE 就可以找到我了。最后跟大家说声再见喽，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音乐全主打， 进入的太空人，等你回到陆地， 天上的星星为他闪亮，吴青峰，太空人。 曾经那么靠近你的舞蹈无中你，在对谈如许彼此近的日子里，只是可惜我的幻。 吴青峰，太空人，是他首张专辑的起源，也是吴青峰口中最平凡而不凡的作品，他所承载的情感即将漂流到你我身边，永不离去。 旋转的太空人，等你回到人群，坐落在光明而不明的阳光里。某一刻或许你会在漆黑的夜里看起，感叹。